南朝鲜的一名言论人15号在网页上登载了一篇题为打倒朴槿惠的文章。另外，最近有南朝鲜的一名中学二年级学生在伪青瓦台布告牌上公布了一篇揭露朴槿惠逆贼罪行的文章。